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Wei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今天星期四呢，我们勾选吃瓜水会第三季的第二集啊，你看了吗？因为今天呢，你再没有看的话就 outdated 了。 为什么会 outdated 呢？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制作组已经在上传第三集了。先不要透露第三集的内容，只能说是这三集里面最劲爆的。 真的没？ 当然，如果你觉得第二集已经够劲爆了，请照顾好你的心脏，第三集会更加可怕。因为第二集呢，不是有说到有一个女性，她因为没有做一些婚调，导致她有五个丈夫，有几个孩子。 那么多个老公， 对，来听听一下这个片段，让你回顾一下咯。 就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第一个老公是他刚出来不久，然后就结婚了。可是那个老公哦，他是典型的妈宝男呢。别人说我别人要用钱什么，可是他就是不给，他想我要问我妈妈先，我要问我妈妈先，我妈咪不给，我妈咪不给。然后别人就觉得说 他还跟他生孩子， 真的是我早就分手了。 问题是嘛，还要跟他生 死了吧？ 可是我表姐说要跟他离婚，在 MCO 期间他又找第二任了，他又找第二任老公，然后那个第二个老公又是不好了，他很爱。然后到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又跑路哦。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好可怜哦。这个女生找的老公呢，都不是一个好人来的。 对啊，当然有。如果发现对方呢身上有一些不良嗜好，我觉得作为女性或男性都好，如果要步入婚姻或者是感情，都要先思考清楚，对不对？ 是。 我蛮好奇，作为像女性的你，莹莹，如果真的今天遇到一个你就是爱了他，然后样貌也是你喜欢的喇喇仔， 为什么一定是喇喇仔？ 反正就 OK， 就是你喜欢的菜， okay， 我喜欢的类型。OK， 可是他有一些可能会不好的地方，就例如像影片中提到的他很妈宝，又或者是另外一个男的也是同样你很喜欢的，可是他会有家暴倾向。你如果真的一定要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因为两个都很爱我。 两个都很爱，肯定是选妈宝那一个吧，至少我肉体不会受伤的那一个。第二个是会让我出血啊等等之类让我受伤的，我肯定不会选第二个。 就妈宝最多可能是会可能会觉得嫌弃他， 会创伤一点点 不爽，可是家暴会有肢体上的伤害，对不对？ 是，所以我选择妈宝啦，别无选择了。 如果别无选择之下，当然这只是一个模拟题啦。希望大家呢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呢，都可以找到合适而且不会让你造成伤害的对象。想要从这些人的身上学到经验的话呢，现在来到勾选的 YouTube 看看我们的第二集，你就可以学到了。 是，看完影片后呢，也记得留言跟点赞了哈。当然我们吃瓜学会呢其实有出周边的，那就是盲盒啦。如果想要赢取这一个独一无二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的盲盒的话，现在呢去到勾选 IG 特定 po 文，写下勾选吃瓜学会里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瓜是哪里一个以及原因，你就有机会赢取现金奖200令吉和限定版的勾选吃瓜学会盲盒赢回家了哈。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是 Y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Eli 的 Cherries。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哎呀，勾选猜猜猜，我们的勾选吃瓜学会呢是雷声大雨点也大，闪电呢也像光一样那么的耀眼呢。很多人看了都难以忘怀嘛，对不对？ 肯定啊，因为很 juicy 的瓜呀。 是的，那么雷声大的东西，今天就来聊聊跟雷有关的冷知识。 Okay， 打雷 打雷大家害怕吗？你害怕吗？ 我害怕，尤其是它很大声的时候，空隆空隆， 空隆空隆，轰轰轰那种， 对 不对？ 在我没有防备之下，我吓到了。 那我想问你，请问是先有闪电才有雷声，还是先有雷声才有闪电？ 先有那个雷，再有那个雷声。 先 有闪电 啊，先有闪电才有雷声。本来是咖喱，今天来问问大家，为什么雷声啊总是会比闪电来得慢到我们的这个肉眼或者是耳朵？ 又好像是哦。 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距离的关系太远了；B， 因为声音传播比较慢；C， 因为光速比较快。还是 D， 以上皆是。 我觉得应该是 B， 声音比较慢，因为邓紫棋还没有出现当时候，因为邓紫棋有一首歌叫做 《光 黑弗雷》。 喂，你要讲那个光年之外，那个也算是啊。 黑弗雷。 啊，就是闪电出来的时候呢，没有邓紫棋的声音的话，就没有那个雷声出来。 所以代表邓紫棋是闪电女侠咯。 对，闪电女侠。 闪电。 是的，黑夫雷。谁 允许你这样子取她一个绰号的 ？OK 啊，很 好了。如果撇开邓紫棋，认真来猜一下，你会选哪一个？真心啦。 真心哪里一个？我觉得应该是 距离、光速、声音、 光比较快一点点吧。 光会比较快， 因为不然怎么会有那个电影的那个？ 不要再讲废话了。 真的那个电影啊 ，Flash 啊，它不是很快的吗？跑得很快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所以呢，应该是那个闪电会比较快。 可是 Thor 也是那个雷神之子啊，他也很厉害，可以召唤那些雷声啊，那些 power 啊。 但是是雷出现先才有声音，不是？他一召唤出来，雷出来了，然后才有 zoom zoom zoom zoom， 才有那个铁锤嘛。 对啊，是也是这样啊。 所以 一定是那个光比较快的，那个声音是慢了一点点，零点一秒这样。 真的是这样子吗？回来我们再猜猜吧。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pink 的 Love Me More。Apink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号晚上7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club.com。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来，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大家可能很害怕，但是它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叫做闪电，还有雷声嘛，对不对？一个是闪电用肉眼看到，一个是雷声用耳朵听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世界上啊，总是呢那个雷声啊会比我们的闪电来得慢啊，就是先看到闪电了，过了几秒才轰轰轰轰。 对， 为什么呢？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因为那个距离真的太远了 ；B， 因为声音传播慢 ；C， 因为光速比较快。D， 以上皆是。 哎，这里收到5375的信息啊，新朋友啊， 新朋友， 是的 ，A B C D，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是答案呢？ 应该是 B 和 C 吧，因为我记得。光是比声音来得快的，所以相对来讲声音也是比较慢的。 诶，又好像是 B 跟 C 都是答案咯，光快就声音慢咯。 uh-huh. 不对， 为什么不是声音快呢？ 为什么不是声音快 啊？为什么呢？ 声音很难快，好像我们开喇叭的时候， uh-huh. 我们都是扭开那个 button 的时候， uh-huh. 扭开那个动作比较快的。可是声音呢， uh-huh. 就真的慢0.001秒。 有吗？你确定你可以感觉到0.001秒的那个差别吗，小姐？ 真的比较慢，因为我们开那个 volume 大声一点啊， uh-huh. 它都是比较慢大声的。Uh-huh. 我们那个动作快一点，然后它的大声真的是比较慢一点。 有吗？你确定吗？ 你真的有的？ 那光就没有这种情况吗？光，我们今天在家里，如果房间是暗的，我开关、uh-huh. 开了一下。他可能也是吃了那0.0000几秒才到那个灯亮啊，不是吗？ 那个是你加电流的问题，那是啊，电流。 像我看你 speaker 应该有一点问题了，可能比较旧了，所以要传比较慢。 所以我要去换那个 speaker 了，是不是？ 你觉得所以是光跟那个声音，他们传播的速度会不一样吗？ 光跟那个声音 啊，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差别的，一定是有慢一点点的。 哪一个比较慢？ 声音。 声音比较慢，那么笃定？ 是的。 哎，回来我们再参考其他朋友们的答案吧。 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为什么他要和我分手？ 为什么被炒鱿鱼的是我？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倒霉？ 如选和我 YY 莹莹想和你说，我们常以为痛苦的是事情本身，其实真正制造痛苦的往往是我们的执念。勇敢面对生命里发生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接受变化。既然改变不了世界，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允许一切发生，并让一切经历为己所用，是每个人都要修炼的课题哟。 为什么面包会发霉？为什么辣不是味道是痛觉？为什么蚂蚁靠气味认路？ 你要知道的冷知识答案都在勾选猜猜猜。 喂喂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还有刘志佳的危险派对。 勾选比王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打雷也是很危险啊。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同学，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打雷和闪电有关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闪电一闪了过后呢，隔几秒过后才会看听到那个雷声，轰轰轰，远方传来嘛，对不对？ Uh-huh. 今天我们用物理学的知识来聊一聊，世界上呢，为什么雷声永远都是比闪电还要慢的？ Uh-huh. 有四个选项 ：A， 距离太远了 ；B， 声音本来传播就比较慢 ；C， 因为光速太快了，还是 是 D， 以上的答选项都是呢。 这里收到8838的信息啊，他就说 D 以上都是吧，就是光快呢是毋庸置疑的，不然也不会有光速这个词了。声音呢是比较慢的，因为声音呢需要等到我们的耳朵 process 过那个声波了，我们才会听到这个声音的。 其实讲真的，选项归选项了，在你日常生活里面有真心感受过声音传到比较慢，但是你先看到那个闪电先闪吗？ 是有注意过的。当时我在车上突然间看到那个闪电， 你先看到闪电，先看那个亮白的， 对，它就很快的闪到很快的， 可是亮的那下是有声音的吗？ 完全没有声音的， 是没有声音的， 是有光而已。 Okay. 它过了大概不一秒还是两秒，它才很大声， 刚 刚刚刚刚刚刚，而且是吓到你那一种的，所以是真的光比较快一点点。 哦，从这个现象你得出一个结论，先看到光，声音才到来，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你可以回答，就算你厉害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今天冷知识要分享了，不是 为什么嘞？ 为什么啊？因为D 以上都是我觉得原因是那一个， 真的都是以上都是吗？回来给你正确解答， 还是有机会听下你的想法的。听众们，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HEN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真脑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小鬼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7号晚上8点钟啊，在 Megastar Arena 软炸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 的 IG 特定 po 文，写下你最想推荐拿到大马美食给小鬼王林凯以及原因的话，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演唱会入门票。这个游戏呢，一直进行到明天的5月1号中午12点啊！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到 MY。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啊！大家抢演唱会入门票的速度呢，要像光一样那么快，对不对？ 是的， 像闪电一样那么快。今天我们来研究呢，为什么有时候在下雨啊，或者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打了雷、闪了电，但为什么雷声啊总是比闪电还要迟到的呢？为什么先看到光才会有声音？四个选项 ：A 和距离的这个短近有关系，还是 B 呢跟声音的传播速度慢有关 ？C 因为光速太快了，还是？D 呢？以上皆是。 目前为止的最多人的选择就是 D， 以上都是啦。所以 A、B、C 都是那个原因，我也这么觉得。 你刚刚不是选择那个声音还有光速的吗？ 因为我选择声音慢的时候呢，是因为有邓紫棋这个想法。 但现在呢？ 现在没有邓紫棋这个想法，因为太不逻辑了。所以我觉得 D 以上都是。 恭喜莹莹今天答 对了。 你昨天应该是有吃我们鸡排， 然后很聪明了， 吃了变聪明，答对了。是的，其实光的速度是真的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先会看到闪电。 是的， 你来猜猜光到底有多快？ 有多快、啊、 就是每一秒可以传播几公里？ 几公里啊？ 每一秒啊可以传播几公里光速？ 应该大概100公里。 大胆猜。 大胆再猜1000。 大胆猜。 10000。 我们的光呢，它每一秒可以传播30万公里。30万公里，所以几乎是立刻被我们看到的。但是声音呢，本身是靠空气的震动产生声波啊、来传播的。速度你猜猜，一秒可以传播几米？ 那个30米啊， 米啊，用米罢了， 用米罢了啊，应该是1000米。 每秒可以传播340米。所以你看，一个是每秒传播30万公里，跟一个每秒传播340米，所以才会看到你那种有时候开车到一半先看到闪电了，几秒过后呢才听到雷声，因为光速太快，雷声会比较慢。 是那个数字呢、相差太多了吧？ 是的，大家学起来这个小小物理的知识喽。 OK， 学这个选 Beyond Trend。